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最近发布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森林法。森林法在主体81年1992年12月11号通过后，经多次得到了修改和补充。这次修改和补充的森林法共有5章48条，规定了对森林营造和保护、森林资源利用、森林经营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方面的一系列问题。